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琴晚光明顶呢个何柱国先生嘅访谈咧，即系今日引起都几大嘅回响啦。咁啊，好多报纸啊，这个网络传媒啊，都有大篇幅报道，同埋都有啲网络嘅评论人啊，去争相去解读啊，即系研究点解琴晚咧，即系何柱国咧系丙啊林郑咧丙得咁劲啊！即系劲到咧，我唔知你啊，我都即系有啲意外，所以咧就即系要喺另一个角度咧，都要即系正反双方咧，唔好一面倒咧，都要同阿林郑叫阿孙翻就林郑嗰边就即时去辩护啊。咁啊，但系因为何柱国一轮嘅攻势咧，就实在太凌厉啊。咁啊，连即系我哋呢都一时为之语塞啊！咁咧就到底啊，琴日呢一场访谈咧，如果你各位有耐心听、仔细听咧，就有好多信息嘅，亦都咧有好多嘅层次嘅，系咪？咁咧就可以由按各自嘅角度咧去解读，系嘛？咁但系咧。咁就琴日呢一个节目访谈啊，嗰个就账面嚟讲咧，首先令我发现一样嘢，系咪？ 嗯， 就即使系梁振英啊，呢个所谓嘅六八九咧，五年来啊，咁啊民望咁低，而家都好低嘅 ，OK。但系咧，如果佢真系要出嚟选，如果啊，嗱佢假假地都有一个，佢组得成一个助选团，系嘛？ 嗯。 嗱，呢啲张志刚、屈荣贤咧、金童玉女咧，起码咧就喺侧边绑得住，系咪？ 嗯。 咁咧，我相信如果佢要再叫嗰啲咩冯伟光啊，后边一两个嗰啲以几上一届撑开佢嗰啲富豪啊，佢唔系叫唔出噶噃。 嗯。 咁但系如果几个月之后真系得两个人报名，假设咧，好多人觉得系噩梦啦。就是梁振英对林郑咧，林郑 call 唔 call 到一个助选团咧？呢、這个好令人担忧同成疑问喎、 啊。 因为冇人同佢讲嘢啊，佢今日啊同琴日啊呢啲都系佢每次都系佢自说自话，冇人话、喂帮下口啊吓辩论下，即系话喂林郑其实都做得几好嘅，即系包头露面啊。譬如话汤家骅就唔会撑佢啦。照计而家个行政会议系佢埋班嘅，系咪？咁啊嗱，譬如陈志思啊呢啲，佢都几睇得上眼啦、啊。似乎汤家骅啊呢啲，系咪？咁冇人出嚟同佢讲嘢喎。 嗯， 吓、话会将来会唔会唔知道，但系就令人好质疑、 啊。或者未出嚟同佢讲嘢啫，系嘛？咁但系我有个观察，我想讨论呢个究竟有冇即系助选团或者系有冇人愿意出嚟讲嘢之前，我就留意到咧，今日因为林郑月娥咧就回应翻阿何生嘅一啲批评或者意见咧，佢就话咧，佢话用谦卑嘅态度听意见，咁呢个回应咧当然十分得体啦，系嘛？咁但系我想比较一下啫，就喺不久之前我哋都讨论过，就系咧阿梁振英咧亦都系就一啲土地嘅问题啊，又或者其他嘅一啲施政咧，就讲过一啲意见。 郊野公园 系啦，咁咧就记者就询问阿林郑月娥，咁但系林郑月娥嗰时嘅回应咧就完全唔同噶喎。 系啊， 佢就话咧系因为咧 近年流行 KOL 啊，咁啊佢唔会就每一个呢啲咁嘅意见咧去回应 KOL 嘅意见咧，佢唔会反应嘅。 嗱，我唔知道。即系我可能我真系，我读书少又对国情即系冇乜上过啲国情班，我唔知道。阿梁生系身为呢个政协副主席系嘛？ 吓，国家领导人。 何生就系 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副常委。 系。 咁我唔知边个即系如果我排咧系叫高啲。 当然梁振英高啦，喺大陆呢个官阶。 应该系啦，因为系政协副主席啊嘛。咁如果阿梁生系只不过个 KOL， 咁但系何生咧系 冇回应过话佢系 KOL 啊， 冇啊， 咁反而咧系用一个叫做谦卑嘅态度听意见，咁我就觉得两者并列出嚟咧，就值得玩味啦， 系啊， 系嘛， 系啊， 最惨啊，即系有比较啊嘛，系咪 啊，系， 即系原来咧，即系一位国家领导人级数咧喺林郑眼中只不过 KOL， 嗯、 但系咧阿何柱国先生咧，佢听唔止系意见，系直情系批评。同埋猛烈嘅呢个 何柱国琴晚嗰番说话，起码头半个钟咧入型入格咧，就仲似一个 KOL 啊！ 系啊，即系 吓， 即系嗰个 perform 即系嗰个 performance， 嗰个佢 performance 啊， 系啊，即系 即系嗰只洛威拿咁嘅风格啊，系嘛， 嗯。咁但反而咧，佢阿林郑咧就话会谦卑态度听意见。 系咁梁振英反而每次讲嘢咧都不温不火啊。 系啊，即系个腔调系好摆 出 个 专业人士啊，咁样咧就叫假假地都，你生日啊都话送啲土啊俾你咁样。 嗯， 咁佢就话咧呢啲系 KOL。 嗯， 咁其实应该琴晚咧，阿何柱国咧先至系啊香港。琴晚即系首席 KOL 全球啊！ 系啊，如果用论我哋 如果你不是 KOL 呢个职业咧， 嗯， 咁系咪搞错咗咧吓？ 嗯，咁所以我唔明啦，当然系，我只系想并列出嚟俾大家， 我都明啦， 大家比较一下啦，系嘛？ 又或者咧喺阿林郑眼中，佢都系尊敬阿何柱国先生嘅， 嗯， 系嘛？ 好绝对啦， 所以佢特登俾一个咁嘅反应，佢唔系傻噶，林郑， 嗯。 但而家你都谂到咧，不久之前咧，佢就用 KOL 去形容梁振英。 嗯， 即系话我宁愿听阿何柱国。 嗯， 我对佢，我宁愿俾啲谦卑同笑容。 嗯， 我都唔会理睬另一个。 嗯， 系咪咁解？ 嗱，佢冇直接讲，但系论嗰个回应嘅态度或者 好明显 个形容词嚟讲咧，咁就有所谓高低之分啦。 系， 系嘛？咁啊，所以即系。首先呢一点咧，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系嘛？咁、 嗯、 另外你提到即系有冇人出嚟为佢讲嘢咧？咁即系其实汤家骅一直以嚟咧都几维护嘅，喺无论喺任何嘅施政啊，或者系一啲立场上方面咧，都几坚定啊，我觉得、 嗯嗯、 啊。 所以咧就 我都期待佢有冇一啲回应，咁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吓令到阿林郑月娥唔好咁孤独啦。 嗱，另外咧就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琴晚咧何柱国嗰个提出嘅咧就系嗱，当你做特首咧，梁振英留低嘅一啲咧居屋嘅政策咧啊公即系起公屋嘅政策咧，你就束之高阁 ，OK？ 嗯。 咁啊，你提出呢个明日大屿咧，琴日何柱国咧摆到明咧，大屿即系四月一号愚人节嗰只，摆到明系嗤之以鼻， 系啊，当 并且预测咧，如果佢落咗台咧，系唔会有人咧系去继承执行呢个政策嘅， 嗯， 啊，因为咧何柱国话真系起得嚟都三十几年，蚊都瞓， 嗯， 同埋到底而家特区政府个库房有冇呢啲？足够的 seed money 去带头落拍咧，呢个你唔知啊。 嗯， 同埋最重要嘅，你呢个明日大屿啊，你要捧得成场啊，都系要地产商系咪啊？ 系， 啱嘛？ 嗯， 因为咧，你唔会成个明日大屿系由特区政府用库房包起杀起噶嘛？ 已经讲咗唔会啦， 唔会噶嘛？你始终要地产商去捧场啊嘛？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 參與投資 咁，然後咧，裏邊有啲地可能咧，即係特區政府計下數，就用嚟起公屋噶啦，係嘛？ 嗯。 嗱，本來我呢個如意算盤咧，我哋舊年前年已經講過，係同大灣區有啲衝突噶嘛。 嗯。 因為大灣區有大把地，如果你勸喻啊，大灣區可以飲喜茶，喺嗰度咧可以唔需要理會意識形態，年輕人一樣可以咧有一個融和嘅環境咧去。做小生意啊，开咖啡档啊，或者即系做一啲设计啊，系嘛专业嘅嘢。你根本咧，如果大湾区呢个意念系吸引人，我哋仲使乜嘢名系大屿咧？就再加埋而家都讲明啦，中港融合一体化。 嗯， 所以呢两个政策根本系重叠，二者咧就只需择其一。 嗯， 咁你如果要择其一，梗系拣容易嗰个叫做大湾区，因为现成嘅土地喺处。 嗯， 大陆如果咧系捧你林郑场， 啊，你话要点，上面点样尽量配合，啱唔啱啊？ 嗯， 我哋都讲过啦，好容易啫嘛，只要你香港养和医院，再加埋几间十间八间啲名校国际学校，加埋 German Swiss 啊 ，Island School 啊，只要佢哋肯喺大湾区开分院。 因为呢条桥呢澳门已经用咗。 就係囉。 佢租借唔係叫租借啦，係合作发展啦，横琴。 横琴㗎嘛。 係咪已经係证明咗呢係一个最叫做成本效益最高。 係即係成本最低亦都係最快。 係啦。 係咪咁但係只要大陆肯松张係咪 呀 佢要让俾你係咪让位俾你係咪喂一切水到渠成三两年唔好叶公好龙。系咪成日就话啊？国内祖国咧系好支持香港人啊！大家都一家人，乜都有得倾啊！乜都有得倾系乜嘢细节先啦？如果你话啊，反中乱港唔准上去，系嘛？咁到底呢、這个你将来移民上大湾区系咪要以最近两年啊？你嗰啲 Facebook 社交媒体啊，嗰啲记录啊，系咪唔欢迎？所以唔欢迎系唔直情系唔俾回乡证，唔准上去啊？定系呢啲人唔准上，我俾你上去，但不准置业啊，或者俾你上去唔准佢说打某啲嘅行业嘅工啊。嗱，你呢啲咧，如果你喺呢半年啊，喺国安法我当你七月一号通过，十二月到咗十二，旧年十二月六个月咧系用足洗晒太平地，然后你一月即刻推出呢个叫大湾区，吸引香港特别年轻人上去定居同埋搵嘢做嘅细节。嗱，唔需要即刻实现，分阶段，系咪？2021年之前，我准备咧做到呢啲行业咧，系可以叫做 facility， 系更加容易上。然后咧，2022年底就话，譬如2021年，我优先就系呢、这个医疗界，呢、这个医院同埋学校。2022年，我向全香港电影界咧系保证，香港电影三级制可以喺大湾区。大湾区边度？是不是整个大湾区啊俾啲耐心俾内地。嗱譬如话第一个阶段呢我可以倾到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再加埋中山石岐是吧呢个江门是吧咁呢个地区由你整个图出嚟有一条条嘅线街线然后啦我2021年底我会实现边几个行业喺呢个范围是可以呢是攞到牌落到地。再过一年是呢个范围哪些行业呢在那里拿到地。喂如果你年初你夠胆整一个这样的 plan 出来你根本不需要提万亿大余。同埋呢你根本呢你想连任我可以讲话已经呢是水到渠成。但乜都冇嘛。好吧咁乜都冇嘅咁你唔怪得何主角琴日就办你嗰个万明日大余。好啦广告返咗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你整个大湾区的概念呢你不要说吹水已经提了出来呢已经呢几多年了、啊、超过三年 了我想有两三年了不止可能是计上 来讲来讲去一个叫大理念Okay, 大远景总之呢这个大湾区呢就是香港人以后怎样一小时生活区但缺乏细节。大湾区牵涉的一国两制两制之间的冲突怎样去调和和解决。这个呢如果你一早那阵时在大湾区那个概念三年几之前啊或者四年提出来呢你分秒必争就好似我头先咁样呢喺三个月至半年之后你又话熟晒大陆啲部委北京中央部委地方嗰啲呢又成日话要内交係咪啊呢个你只要摆下码头啊边度边度打声招呼先易后难。咁再加埋唔好推出呢一个所谓嘅修例。根本香港就唔会搞到今日。 如果计上嚟咧，大湾区嗰个正式啦，就2019年咧， 系啦，三年啦。 国务院公布嗰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系啊。 咁你计上嚟头尾，咪当佢两三年咯。2019年去公布系嘛？ 就系咯， 就咁上下啦。 2019年公布 ，OK。咁点知你就整咗个，系嘛？呢个叫正经事唔做， 舍正道而忽悠，你就咧整咗个陈同佳嘅呢个叫做反修例，系嘛？ 送中条例，如果你咁讲， 啊呢、這个搞到民间嘅反修例，你就呢个反送中，而家将佢当大事。 嗯， 然后咧就因为咧，你走上一条邪路咧，可以讲就由反送中开始。 嗯。 嗱，当初佢一做特首，又话开局几好啦，系咪？我当你系嗰啲咩故宫嗰啲文物搬入嚟，呢啲小事啫，使咗几多钱啊？咁样系咪？ 嗯， 即系我哋当社光明地都讲啊，只要你唔需要，反而呢啲唔需要太政治。 唔系开头系啊，如果你讲政治，佢又出席民主党个党庆啦。 系、因为啲故宫啊嗰啲，你话嘥下使下钱啊，呢啲都系。 又喺政府嗰啲教育嗰部分就拨款啦。 系啊。 咁跟住开咗好多位啦， 明明咧即系 to be fair 唔系太差啦，开咗好多位啊！嗱，民主党个党庆佢亲自去啊， 嗯、 然后私人揞咗30,000蚊系做一个贺礼啊， 嗯， 系咪？咁啊，当然你话民主党嘅人士，佢识唔识得政治，识唔识点样服侍呢位阿姐吓、啊，令到佢开心？女人嘅嘢你都知道咧，系感性为主，系咪？有时咧，你知道女人做老细咧，系冇啱定错之分。只有佢 Nike 同唔 Nike 之别， 嗯， 咁咧你讲翻咧，即系 to be fair， 你嗰阵时如果我系民主党胡志伟，阿特首可以攞个银包嚟，然后省30,000蚊咧，你喺嗰阵时你不妨咧就做下安德海、寇连才、李莲英，再借3分韦小宝，啱唔啱啊？搞掂佢， 呢啲一向唔系民主党中人嘅性格， 就是、 或者佢哋嗰个 style。 唔系今晚我即系我讲得尝，即系尝试，即系公道啲吓，即系闹啊林郑，我谂好多人闹我，我求加， 我哋唔需要 加埋琴晚何柱国咁劲咧，我今日真系怜香惜玉，于心不忍， 嗯， 系嘛？反而咧今晚咧呢个赛后检讨咧，就令促使到我哋咧，就睇下林郑， 唔系因为你回顾 当初做又发生咩事？ 你回顾翻咧，即系好似你话就系开。局嘅时候，嗰手牌 系啊， 就系打麻雀啊嘛。 其实好， 嗰手牌唔差嘅。 因为梁振英落台中间咧，俾人腰斩，声名狼藉嘅。 嗯， 系咪？ 嗯， 哇，民望极低，人缘极劣。OK， 嗯， 啱唔啱啊？哇，嗰、那个咩反国教呢、這个咩跟住呢个叫散运啊。咁虽然啊，呢、這个林郑月娥系有份出嚟同黄之锋、岑浩辉嗰啲倾咧，但系市民同年轻人咧。都会知道佢唔系第一个负责任嘅人。 嗯， 咁你嗰阵时上嚟啦，好啊，唔好计嗰啲咩曾俊华嗰啲咁嘅选情嗰啲咁噶，几多选情咧？系一个洗得干干净净，呢铺牌可以从头打过。咁佢呢个开局咧，唔好讲话特别靓，冇话特别靓，但系唔算系特别太差。 系啊，绝对啊，是当年，嗯， 啱唔啱？ 系啊，甚至都会期待咧喺 喂，佢明明 同上一届嗰个政府嗰个作风系有啲分别嘅。 佢知噶噃，佢知要显示一出同梁振英不同嘅作风。 嗯 ，OK， 嗯， 嗰阵时市民都希望佢显示出系同梁振英不同嘅作风，佢系好尝试咁去做。 嗯 ，He tried, she tried， 但系中间唔知道出咗乜嘢。 咁所以啊，嗱，我唔会话怪晒佢。我如果我系胡志伟喺嗰个。党庆嗰度佢30,000蚊，既然俾得出嚟嘅话，系咪？ 嗯， 咁你民主党嗰度可以有少少政治嘅灵活定咩咧？即刻喺度建立一个叫英文叫 rapport， 嗯， 或者咧系啱个 chemistry 咧，叫第日咧点都好咧，都留翻少少可以幕后或者咩嘢倾嘅余地。 嗯， 嗱，当然佢系一个好高傲嘅人 ，OK， 嗯， 但如果佢高傲极咧，佢又唔会话揞30,000蚊俾你。如果佢睇小你民主党嘅话， 我甚至唔去啦， 佢应该唔去。 嗯， 甚至嗰阵时有一种说法，其实佢系虽然年年考第一，但系佢对于民主党咧系尊重多过民建联同埋工联会，有一种咁嘅讲法。所以收尾你睇老左对佢咧。即係好快就察覺呢樣嘢，開始唔客氣啊嘛，麥美娟啊咩嗰啲民建聯啊，話林鄭咧唔聽佢哋嘅民意啊嘛， 嗯、 一路 up to 2019年啊，嘅中期啊， 嗯， 係嘛，嘅中期都唔係太差。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杰、鲍伟聪， 间就过得好快啦，系咪啊？听日咧就系6月9日啦，系咪？ 咁啊，有咩特别啊？ 你有咩特别啊？ 嗯， 六月九号系香港爆发有史以来人数最多嘅警方发不反对通知书嘅合法示威大游行， 可能系最后一次， 唔系人唔系最后一次，6月12日仲系最后一次。 嗯， 6月9日嗰次系100万。记唔记得？ 记得。 100万搜完出嚟，当晚林郑话嗰个人送中法照样 系啊 实行。结果6月12日就多达据报200万。 嗯， 嗱呢个咁嘅重大嘅错误系冇得抵赖，就好难怪琴晚何主席咧，即系头半个钟头咁扯火，系嘛？ 嗯， 喂，这个是任何世界上任何的政府啊，都一定要面对这个咁强大的民意。但是那时不知道他听信了人说出来都100万而已，比多你。那香港人口有700多万，什么600万人没出来反对这个送中法嘛。是不是读书年年考第一呢就会变成这样的逻辑。是吧，结果呢就是铸成这个大错。是吧， 嗯，对当时呢即是后来啦，传闻有些法律意见话俾佢知呢是有足够的法律的依据呢，嗯，所以可以推行的。 不是12日，是16日第二次。 嗯， 第一次是不是6月9日？ 嗯，应该是，如果6月9日那个是周末，那么应该你加返7日就应该16日咯。 是啊，哇，真是呢，即是 something must have gone wrong。 嗯， 啊，因为我哋啲唔系政府内部啊，系咪？喂，大佬，呢一班咁嘅假假地叫精英殖民地培养出嚟，喂，考 A.O. 试，你都知道嗰阵时系几咁困难，光关斩六将，系咪？ 嗯， 跟住仲要 interview， 仲要咧 group discussion 吓，啊，由成个录影带交俾咧呢个霍德啊、基达啊嗰啲级别布政司佢哋去决定。冇理由啲决策咁样嘅。喂，你当初竞选嘅时候咧，话俾500蚊一个，即系 疑似女乞衣， 冇讲女乞衣啦，疑似一个叫做高龄嘅女性啊嘅化缘人士啊，而家要政治正确，冇讲乞衣 ，OK， 嗯， 即系冇讲妓女，系性工作者。咁， 嗯， 咧，然后咧就八达通咧就唔适用。然后呢就次子呢就唔知边度买。呢啲系竞选期间闹出嘅不大不小嘅笑话。咁呢就喺竞选期间就俾人煲到好大。咁呢如果我系佢呢，我一坐正呢就一定要集中于我喺竞选期间不知不觉流露出呢种呢叫离地同埋同社会现实脱节呢种个缺点咧，系尽快弥补。 因为 呢啲系政务官嘅通病。 我记得当初咧有一个即系说法或者系有一个信息就话，集中去搞经济同民生啊嘛。我记得系 系， 因为经历咗上一届政府，其实比较即系好多关乎政治嘅一啲冲突。啊，譬如话你都提过反国教啊，呢啲咧， 系啊， 即系大家想休养生息啦，咁啊换咗届政府之后咧，希望集中系讲搞经济民生嘅事，咁，当时所以就你话开局嘅时候唔系太差咧，就因为大家系抱住呢个咁嘅方向， 休养生息啊嘛，曾俊华都讲咗啦，我谂佢自己嗰阵时都会同意啦，系咪啊？ 嗯，系啊。 6月9日就100万人，6月12日就包围立法会，跟住咧就6月16日就200万啦。嗱，呢个一连串非常重要嘅日子嚟嘅，系香港史上嘅里程碑嚟嘅。香港从此一手葬送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啦。 嗯， 系咪？每一步都系错嘅。我哋曾经做光明顶嘅时候，将法国大革命啊嗰个编年史啊，系同香港嗰段日子系。類似的比較啦，呢啲全部是一個決策者嗰種咧，錯誤嘅判斷。 嗯， 7月14日咪就係咯，1789年，明明嗰啲人已經崩攻入呢個巴士的獄啦。當日國王路易16咧喺凡爾賽出邊打獵，啊，打下獵咧，嗰啲大臣啊，飛馬來報，哇！成個巴黎巴士的監獄俾咗部民啊，湧咗入去拆緊。路易十六话吓， 佢话呢个咪即系啊一个 rebellion， 佢话呢个咪即系一个叛变。个大臣话唔系叛变啊，系革命啊，吓、啊。然后佢当晚路易十六翻返去皇宫咧，喺个日记嗰度咧就写住 nothing， 轻，即系法文呢个字，轻系即系点解咧？系 nothing， 所以 nothing 咧即系今日打猎一无所获，即系冇猎到一只山鸡啊，或者野兔。哇！喂，呢个日记咧，当日佢写入呢个日志，七月十四号。嗰、那个墨迹而家仲保留喺巴黎嘅博物馆。咁你话一对咁嘅国王路易十六同埋玛丽安东尼，你话几离地啊？吓、啊，喂，冇理由你唔知喎。但系佢明明几个月前咧，佢系召开个三级会议，佢系知道咧嗰啲巴黎啊嗰个面包个面粉嘅价格咧系好贵，佢系知道咧大臣话俾佢听系好不满。因为咧路易十五咧嗰朝咧就已经将国库挥霍一空，然后贵族咧仲喺度咧要求要向平民加税嚟到维持佢哋荒淫豪奢嘅生活。咁佢召开三级会议 ，OK？ 佢又唔系完全唔知道，但系成个方法错咗，人哋要一人一票，佢系一个阶级一票，中女贵族同埋平民，结果永远二对一，将咧呢啲咧平民要求减税。嘅呼声咧就全部否决，结果搞到咧攻打巴士地狱，啊呢啲咧就系死于离地啊，系 嘛？嗱，当日亦都好多人咧怀疑，亦都唔明白咧身边点解冇一啲有识之士啦，又或者系对于国际形势咧。是好似何柱国先生咁有洞悉，因为其实琴日 何柱国爸爸佢一早讲， 琴日佢讲一个 point 咧，我都觉得即系值得去研究，或者好多人都讲过嘅，就话其实佢知道有外部势力，但你唔好俾啲外部势力咧可以借伤成毒，你会俾到位佢入。 系 嗱，呢样嘢唔系话嗰啲即系譬如示威啊，或者系100万、200万人要与你为敌，你所以一定要咧同佢斗气，唔系讲呢样嘢，系你既然知道咧外部势力不嬲存在，亦都系伺机而动，咁你应唔应该去？避免他们可以把握到一些机会呢， 那 这件事呢就是一个很政治智慧来的。 他做过梁振英特首期间的五年的政务司司长。 嗯。 那呢一个特首和一个政务司司长应该合作无间。 嗯。 他看着梁振英呢是对付这个散运啊，跟着呢就反港独啊，民族自决论啊这些呢。那呢曾经梁振英就话啊，呢、这个咧散运咧系有外国势力咧喺背后怂恿，佢手上有证据，佢嗰阵时讲啊嘛， 系佢适当时候咧就会攞出嚟。 佢话适当时候攞出嚟 ，OK，、好啦，你梁振英唔将嗰个适当时候就等到而家都唔知系几时啊，佢唔公开啫。李林郑系佢政务司司长，系佢副手，系咪应该闩埋道门？当梁振英落台。你做啦，嗱嗱，阿董建华又揽过你啦，董建华嗰边又锡阿梁振英啦，咁你系咪上任之前应该拜访阿梁振英，背露到官邸？阿振英哥咁样嘅嗱，小妹咧听日咧将会做特首啦，啊，我就对于咧阿振英哥咧，你任内唔好我你点样落台，我哋唔好讨论啦，我都觉得好 sad 啦。但系你讲过话散运咧，你所掌握有一啲系外国势力喺后边啊，推动有啲证据嘅，嗱，听日就到我做啦，可唔可以大家而家以口露面私下，你 show 一啲证据俾我睇睇 ，show that。我听日做咗特首之后，我懂得提防咧。啊，呢啲外国势力系边间咧？系边一档咧？喺完全可以喺保密嘅状况之下，系交接噶嘛？呢啲，啱唔啱啊？喂，就算佢唔梁振英唔肯啊，咁你梁啊林郑可以啊走去西环告状噶嘛？你话俾西环王志文听嗱，而家中央信任我。但是呢我而家想问梁振英向我私底下出示外国势力嘅资料或者情报，佢拒绝向我提供。 嗯，唔系， 所以我上台，我先向中央报案。 嗯， 我而家大陆话斋两眼一抹黑，两眼一抹黑，对任何外国势力喺香港嘅潜伏同埋操纵咩，我唔知道。但系梁振英话知道， 我头先问过佢，佢话我得唔到答案。 如果 你要向阿阿爷，所谓你嘅心目中阿爷报定案，咁啊睇等上边去定夺咯。吓、啊，有这个事情啊？诶、欸，这个梁振英这个是不对吧？这样啊，我跟着，哎、欸，我来跟他说说。咁人哋起码会佢话：哎呀，这个不是太好啦，不好意思咯。不怕，这个我这个对香港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中央非常关注的。如果他是有这个证据，他应该交接，他应该跟你说的。啊，呢啲咧就系、是、中团版或者你上边告状咩港澳版呢啲线嘅作用。我就问一条啫，系嘛？ 嗯， 系咪 common sense？ 仲有条可以问嘅，我认为。因为咧，梁振英喺当 咁，你知道你咪识防范 反国教嘅即系运动期间咧，后来佢系出到嚟系同记者讲系撤回噶嘛？嗱，咁我觉得你既然你做咗特首，即系林郑嘅时候，你可以请教梁振英， 系 当日系咩原因 你要撤回？ 要撤回系咪因为 你是被逼？ 嗱，你系策略性，因为你知道有外部势力。可能会借呢个反国教运动呢 有下一波，有下一波， 所以我就撤回先，唔俾 系咪咁解？ 系咪咁解？定系你熬底？ 应该话俾小妹听。 系啊，定系你熬底，或者系你因为当时系顶唔住 香港危急时期，你系咪一个叫总书记，一个叫国务院总理，系咪啊？ 嗯， 喂，你应该合作无间啊嘛，系咪？喂，完全冇沟通噶，啱唔啱啊？ 系啊，因为 好啦。喂，佢系你老顶嚟噶嘛，啱唔啱啊？ 当年系嘛？ 嗱，你呢啲嘢你唔需要向外啊去公布，甚至完全咧系机密 ，OK？ 但系呢啲嘢应该发生过，应该做噶嘛，系嘛？ 嗯， 或者完全冇交接。 或者你 咁，你中共嗰阵时1997有个中英联络小组，火眼金睛咪叫英国撤出前要向呢个临时立法会同埋向呢个指定嘅嗰阵时咗出嚟嘅。董建华系咪要确保顺利嘅政权顺利交接，同埋咧指斥呢个英国唔好将太多嘅机密档案搬晒翻祖家，你要留翻喺度。喂，中方咧嗰阵时啊，97前啊，系专门有一个中英联合联络处，你记唔记得郭峰文啊？呢啲嘢喺度睇实噶噃，系咪啊？你可以见到系咪嗰个政权交接系咪好重要啊？呢下嘢唔可以甩碌啊！何况喂，嗰阵时系英国啊，咁而家你自己人啦啩，系咪啊？既然你林郑今日话外部势力啊，话我手头冇确实嘅资料，你点会冇啊？梁振英上任都有噶嘛，佢有你冇？ 唔系 你上嗰阵时你唔问梁振英攞， 其实而家都唔迟噶，而家你都可以问佢攞噶，系咪先？嗱，如果佢唔俾就 你两年前应该问啦。喂，你而家问我扯火，佢而家俾你咪整蛊你咯？而家搞到国安法已经 bling bling 成个香港何主教话斋已经制裁紧啦，系咪啊？喂，呢啲系咪管治嘅常识咧？请问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梁振英临落前，临落台前就话对于散文咧系有外部势外国势力咧后边操纵有证据，不过未到时候公布。咁林郑就唔记得问佢攞，或者佢又攞唔到。但系梁振英所讲嘅叫做迎难而上，佢系记得。佢就以为呢个送中法咧，啊，既然你100万人出嚟游行咧系非常之难，所以我死顶，我呢个迎难而上。喂，咁先死人，你知唔知啊？ 嗯。 系嘛？你睇下梁振英迎难而上，佢唔迎难而上噶。喂，呢、這个国反国教120,000包围政总咧，佢都即刻腾，啱唔啱啊？如果迎难而上，佢喺佢任内立法咗23条啦。 同埋一向咧，我哋嗰时都讨论过，同佢喺啊，即系喺新闻界或者喺镜头面前咧，嗰、那个形象都有啲唔同嘅，因为佢行出嚟讲嘢都好硬正噶嘛，系、 嗯、 嘛？但系嗰时咧，唔知道咩原因啦，即系审时度势之后咧，就真系撤回。咁当时都有啲意外 啊。所以我一早讲过，喺香港以香港嘅范围同埋程度， 嗯， 唯一一个识玩政治嘅就叫梁振英， 嗯， 以香港拉 curve 啊，我唔系国际啊。 嗯， 喂，咁咧已经足以玩死你十个林郑啦。OK， 所以佢而家够胆咧再次冲闸。OK， 嗯， 我而家就喐你，阿妈点啊？喂，呢个对你好大侮辱啊！因为咧，全个中环都话喂冇机会嘅，冇可能嘅。习近平点会肯咧？当初拱你落嚟，喂，而家咁啊冇晒面。喂，何柱国话佢好有毅力，喂，佢够胆搏，上次搏到点解？ 咁啊，梗系啦， 争气系人都知啦。咁大个僭建，仲有咁多嘢上边咧，问你啊，多次召费，仲有啲乜嘢嘢啊？哦，咁我仲有咩嘢啊？冇，冇啦嘛。冇啊，冇啦嘛，冇咁啊，上边咪撑咯。结果咧就学英文话斋 ，You let me down。好啊，最后一个一分钟再加埋上边嗰阵时，2012年3月，你都知咩事啊？北京两会系嘛？一假嘢，噼里啪就爆咗个黑马出嚟。佢觉得今次呢个形势同2012年3月前后。个混乱或者叫暧昧有过之而不及。啊，咁啊网络今日有啊，有最高级别官员全家出逃，唔知真呢真定假？ 嗯， 七一嚟紧啊，唔知啊。OK， 嗯， 点啫？ 我睇到另外一单新闻咧，就唔知某南京定边间院校里边、就有啲学生就维权定乜嘢？ 喂，佢起码佢够胆啊，翻转头冲袭。 嗯。 如果真係俾佢冲得成功呢，即係成个香港喺国际上我都唔知点样面对。啊，啼笑皆非如果。 嗯。 所以一个香港到咗个荒诞嘅地步，你话。 唉，即係。即係以前呢就 唔需要搞成咁嘅。你大哥你话喂九七啊，即係香港之死，咩财富杂志死呢，都好多种死法係咪，都有种死因。本来到120这个林郑刚刚上台的时候呢，香港不用死咁快住，明明。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 点知一个急转折是死得咁旺。 即是百几年来佢是靠那个即是同国际的关系或者做生意那个位置呢，才得到今日那个成就。咁而家我哋咩叫一鋪清袋呢，就係、因為即係所謂嘅西方或者外國勢力已經 deny 咗呢個香港呢個地位，呢個地位 咁嘅意思， 呢個地位係自鴉片戰爭以來 啊， 香港百幾年。 喂，你而家我堅決支持中央點樣反制裁？喂，即係你呢條已經係不歸路啦，講呢啲有咩用呢？上面即系俾你床板夹乜乜，佢讲唔出声。 唔系，从来因为点解？ 上边系唔想搞到咁噶。 因为何生系商界中人，佢知好多时知道经济上上落落，你都仲有机会咧，即系复苏。 系， 但系而家呢一剂咧就翻唔到转头啊，所以佢先至琴晚咧，即系所谓咁重火力。 系啊，重火力，我明白。 嗯， 即系讲个男人嘅譬如啦，系嘛？ 点啊？ 啱唔啱？一个男人咧。到咁上一年纪咧，系嘛？ 嗯， 你为咗软或者硬咧， 嗯， 系因为因年纪，你可以而家有伟哥，又有其他嘢，系可以治愈。 嗯， 但系如果俾个老婆攞把铰剪一剪，剪咗冲咗落去厕所咧，就拍几多樽伟哥都系废，啱唔啱？ 嗯，呢、這个譬如真系好直接啊， 系嘛？ 系 直接少少，因为配合翻琴晚何主席呢一只咧。即系讲嘢坦率嘅男子气概， 系佢都好直接了当啊！ 偶然远下，喂，啲男人嘅一生成日都系一个间歇性嘅暂时现象啦。 因为压力啊，系咪？可能因为吓， 望耷低头，只要仲喺度，你就有信念啦嘛。 系 哇，耷低头原来唔喺度，去咗边啊？ 仲有抬头嘅一日，系咪？ 仲有佢系起头嘅一日嘛？ 唔抬头， 成日都有啊。 系 泰国咪就系咯，前几日又系俾个咁嘅老婆攞把铰剪，哇阴公，唉谂到我都好唔开心，真系好唔开心。 咪而家就唔，唉 真系阴公，搞到咁你话点算啊？听晚11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